世间有谁来热暖这身躯，灵魂仿佛跌坠冰冷废墟，思想太累落魄空虚，共他了爱吧，想念爱吗，流亡星际之后拥抱他吧， 我的心 仍流着眼泪很空虚，回两个世界浪漫吧，这烧伤的心流着眼泪很空虚，为何要我爱你活受罪， 狠心打击这身躯， 由你有你去浪漫，而我却要退下，问问可知心我消毒无码。